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黑衣杀手车轮战，一代枭雄露凶颜，道帅醉侠拼全力，冷面阴森人胆寒。 几个人见光缭绕，招式配合的点滴不漏，正是沾之在前，呼烟在后，沾之在左，呼烟在右。到后来，胡铁花根本分不清对自己刺来的这一剑究竟是谁刺出的了。他们以三敌六，本来以为自己只要对付两个人就已经足够了，谁知他们每个人都要对付六个。这六个人车轮般的转动不息，竟使得胡铁花他们的力量无法集中。胡铁花显然已经动了真火了，但他掌中的一柄刀纵有降龙伏虎的威力，却还是伤不着对方的一片衣角。楚留香一眼瞧过，已知道屈无荣畏惧的并非没有理由，这些黑衣刺客的确都是久经训练的凶手啊，照这样打下去，胡铁花他们非流血不可。但是这个时候，青衣尼和那身披黄幔的怪人已经飞掠过去了，两个人左右包抄，中间的铁链长达两丈，似乎像胡铁花、戴独行、黄鲁直和那六个黑衣剑客一起用铁链子拴住，然后一起勒死。这个铁链子此刻变成了一种最奇特、最有效的武器了。胡铁花他们一时间显然还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武器，他们只有向后退。黑衣剑客中有一个人反手一剑向那个铁链子剁下去，只听噌一声响，火星四溅，这黑衣刺客掌中的剑竟被震得脱手飞出去，可是铁链子纹风不动。黑衣刺客已经再想退已经来不及了，但见人影一闪，但闻咔一声响，鲜血奇花般的飞机而起，黑衣刺客的身子又已断成了两截，那铁链子还是绷得笔直，只不过黑衣尼和那个怪人又换了个边。黑衣刺客们大惊之下纷纷地向后退，但是胡铁花、黄鲁直和戴独行却正在后面等着他们呢。他们的长剑一斩，分成五个方向就闪入了树后了。只见人影一闪，其中又有一个被铁链子绑在树下了，只不过在刹那之间他们已经被活活的勒死了三个了。楚留香发现这三次攻势都是那个怪人发动的，这个怪人的身法似乎比青衣尼更快，楚留香实在想看看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但是那黄幔却把他的足踝都一起盖住了，他根本什么也瞧不见，但是他却好像有一种蝙蝠般的触觉，他根本不必用眼睛就能看得见。楚留香知道唯有瞎子才会有这种奇异的触觉呀，一个瞎子和一个又聋又哑的人，他们配合在一起竟能发挥这么大的威力。楚留香除了可怜他们之外，不禁很佩服啊。 看这个瞎子究竟为什么不敢见人呢？他和那青衣女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？水母阴姬究竟为了什么才把这两个人禁锢在一起呢？这个时候，黑衣刺客只剩下五个人了，这五个人似乎不敢再出手了，只是在树干之间来来去去，但他们也不敢退走。那只手里显然还握着根鞭子，他们若是没有达到任务就退，那所遭受的必定更惨。他们的剑虽然不知道杀了多少人，但是他们自己的命运也许比他们所杀的人更悲惨。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纵身掠了过去，只见一个黑衣剑客刚从胡铁花的刀光下窜出来，青衣尼和那个怪客已忽然自他身旁的两棵树后闪出来，那致命的铁链已经扼断了他的去路，也扼断了他的生机。黑衣刺客狂吼一声，长剑毒蛇般的刺出，但他怪人脚步一滑，已自剑光中滑出去，铁链就绕住了那个人的身子，眼见他的喉咙又将被扼成两截，但就在眨眼之间，楚留香的手掌已经抓住了铁链。他说，他们也是可怜人，饶他一命吧。青衣尼瞪着楚留香，仿佛又惊又怒。铁链已经被楚留香抓得紧紧的，他自然无法听到楚留香在说什么。那黑衣刺客的脸上虽然蒙着头巾，但看他的眼睛也是惊疑多于恐惧，他更猜不透楚留香为什么要救这个黑衣人。楚留香笑了笑，放心，我不会逼你说任何事的，因为我知道你宁死也不会说的。现在我只想跟你们做个交易。黑衣刺客目光闪烁着向四面望了一眼，这个时候胡铁花他们已经停下了手，那四个黑衣刺客虽然仍在流动，身形已经渐缓了，几个人的眼睛都瞪着楚留香。终于有一个人问，什么交易啊？楚留香说，只要你们敢走，这次就放你们走，并没有任何条件。黑衣刺客全都愣住了，这个交易实在太合算了，他们反倒不知该如何是好了。楚留香悠然说，各位，只怕要以为天下绝没有这种便宜的，是吗？其实你们这次来没有占到什么便宜，是吗？他拍了拍黑衣刺客的肩头，微笑着说，我既然已经答应了你们，你们只管放心走。这黑衣刺客想了一会儿，纵身一掠，自铁链中飞起来。楚留香又说，一个人只要活着，以后总有机会，可死人就永远没法办事儿了。他似乎在喃喃自语，但听了这句话，黑衣刺客们忽然定下了决心了，飞掠而去。蝴蝶花立刻跳起来说， 嘿，老臭虫，你想做和尚了？就是和尚也不会像你这样乱发慈悲，你居然平白无故的就把这些凶手给放走了。 楚留香说，这些人并不能算是凶手，只能算是傀儡。 什么傀儡？ 不错，傀儡。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系着一根绳子，绳头就在那只手的手上，你就算将他们全部杀死了也没用，那只手很快就会再找13个傀儡来杀人，而且这次你杀了他们13个，下次他说不定就会找26个。蝴蝶花摸了摸鼻子说， 我说，不是，你就这么把他们放了？这不是生意经啊。 楚留香笑了，这你就不懂了，做生意讲究的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啊。 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放他们走，那就是为了要他们带你去找那只手。可是你的线又在哪儿呢？哼哼哼，你的鼻子比我灵，难道还没有嗅出来吗？ 胡铁华闭起了眼睛，长长的吸了一口气，只觉微风中传来一阵阵淡淡的郁金香的幽香，这正是楚香帅独有的香气呀。胡铁花笑了， 明白了，原来你这个老臭臭刚才伸手啊，在人的肩膀上这么一拍，嘿嘿，就把你这个臭气沾到他的身上了。 不错，你现在只要做一次逐臭之夫了，你就可以追到那条大鱼。他的话刚说完，只听铁链叮一声响，青衣迷和那怪人已经飞一般掠了出去。楚留香非但没有阻拦，眼睛里反而露出了欣慰的神色，沉声说，你和黄老先生、戴老前辈留在这里照顾我。 胡天华说，不行不行，这次说什么我非去不可了。我 一句话没有说完，他人已经远在数丈之外了。楚留香只得向黄鲁直和戴独行抱了抱拳，又指了指菩提庵的门说，这里的事偏劳两位前辈多费神了，还有蓉儿，他若来了。戴独行笑着说， 你只管放心吧，苏姑娘来呀，我会告诉她的。 等楚留香走了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，苦笑着向黄鲁直说， 哎呀，这么看呢，还是咱们两个老头子轻松自在呀。 黄鲁直也叹了一口气说， 不错呀，一个男人身上要是背了个包袱，已经是一件苦事了。 他楚留香的身上的包袱三个之多呢。 戴独行又笑了， 在我们老头子看来，这固然是一件苦差事，但是在那些小伙子的眼中啊，嘿，羡慕还来不及呢。 楚留香没有多久就追上了胡铁花，只见胡铁花远远地跟着青衣泥和那个怪人，看来好像有些心神不定。他见楚留香赶来了，忽然说， 看来以后啊，咱们应该一养条狗。 为什么？ 现在咱们要是有狗，那就一定不会追错方向。 楚留香望着前面那两个人说，他们也绝不会追错的。 不见得吧，你看现在已经闻不到你那个臭气了吧。 哼，这怪你的鼻子不灵。 我的鼻子虽然比不上狗，比你强。 依我看呢，你的鼻子跟狗鼻子也差不多 了。我的鼻子要真是狗鼻子，那么我已经闻不到了，那你们怎么还闻得到？ 我的眼睛和耳朵是不是特别灵？你可知道那是为了什么呢？啊， 为什么？你是属兔的。 你用不着眼红，那是因为我的鼻子太不管用，所以老天爷特别给我的补偿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就因为他们的眼睛跟耳朵不行，所以他们的鼻子就特别的灵。 你总算明白了，真不容易。胡铁花眼睛一转， 就因为我脑筋迟钝，所以老天爷呀、也给了我特别的补偿。 啊，什么补偿？我倒真还没有看出来。 你要看出来就糟了。哼哼， 你少得意，依我看你那件事也不见得。楚留香的话音骤然顿住了，脸色骤然变了。前面的密林之中忽然传出了一声惨叫，呼声凄厉，仔细一听，竟是五个人发出来的，而且并非同时发出来的，只不过五个人发出惨呼，虽然有先有后，那相差却是极微的。 所以听来宛如一声，而且十分短促。显然他们的惨声刚刚发出就已气绝了。青衣尼和那个怪人此时已经抢入了密林，只见五个黑衣刺客已经横尸就地，咽喉之间的鲜血仍然在向外涌。一个又瘦又长的黑衣人正俯望着他们的咽喉间的血花，他的目中带着很满意很欣赏的神色，那就像是一个画家在欣赏着自己刚刚完成的杰作。他穿着一件长可及地的黑袍，脸上戴着个紫檀木雕成的面具，只露出了一双几乎完全是死灰的眼睛。面具那显然是高手雕成的，那五官栩栩如生，嘴角仿佛还带着一丝笑，几乎连一根根的眉毛都数得出来，但是颜色却是红中露紫，紫里发青，再加上那双死灰色的眼睛，看起来是说不出的诡秘和可怖。他手里提着一柄狭长的剑，那剑尖还在滴着血。这五个黑衣剑客的剑法都不弱呀，而且轻功非常高啊，但是竟在一刹那之间就全部遭了这个人的毒手了。这个人手段之辣，剑法之快，实在是骇人听闻呐。青衣尼的目中露出了愤怒的神色，和那个怪人左右包抄过去。黑袍剑客好像全未觉察，眼皮都不抬。青衣尼和那怪人闪电般抄向他的身后，铁链已经绕住了他的前胸，两个人身形只要一错，他的身子立刻就要断成两截。谁知就在他们身形交错的刹那之间，黑袍客掌中的剑忽然夺舌般反手自腋下刺出，刺入了黄曼。长剑拔出的时候，鲜血随着箭一般的射出来了。黑袍客根本没有回头再看，似乎早已经算准了这一箭绝不会落空的。这一箭其实并没有什么神奇，但是他出手太快了，时间算得太准了，出手的部位更是大大出于对方的意外。看来这简直不是箭在刺人，而像是自己往剑尖上送过去似的。而最妙的是，这柄剑刺出时若有丝毫的偏差，若是慢了半步固然不可能得手，这柄剑刺出时若是快了半步也是万万无法得手。他算准了两个人身形交错的时候才是他们防守最疏忽的那一刹那，只因他们眼见自己即将得手，欢喜之心一生，那警戒的心就弱了。何况他们两个人联手，中间又有铁链相连，可以说浑如一体。这一剑无论向谁刺，另一个人都可以出手援救的呀。只是在两个人身体交错的这一刹那间，青衣尼被挡在了那个怪人的身后，黑袍客这一剑刺出，青衣尼是根本看不到的。这正是他们防守上的唯一的弱点，但要看出这个弱点谈何容易啊！何况这一刻正如白驹过隙，眨眼即过呀，要把握这一刹那出手更是难上加难。只见黄曼一阵颤动，里边的人倒下了。青衣尼身子冲出，骤然回头，冷漠面容如遭雷击，眼鼻五官都收缩到了一处，发了狂似的扑到了那堆黄曼之上，竟然已经忘了那柄杀人的剑距离他不及一尺了。黑袍客转身望着他，目中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神色，冷冷地说：你感情如此脆弱，根本不配练武， 我索性成全了你吧。 青姨，你根本听不到，长剑已缓缓刺下。突然一个人大喝道： 住手！ 黑袍客居然真的就停住了手， 然而他没有回头，只是淡淡地说：哼，楚香帅。 楚留香也没有扑上来，只因为他知道黑袍客掌中的剑随时可刺下，他身法再快扑过去那是来不及的，他的身形在一丈外就停下了，目光炯炯 瞪着那只拿剑的手，沉声说：在下正是楚留香。 黑袍客发出了一声干涩的笑说： 很好，我早就知道你我们终有一日会见面的。 楚留香说： 阁下就是那只手吗？ 黑袍客似乎愣了愣说： 手。 但他转瞬就明白了，阴森森地笑着说： 不错，我就是那只手，世上大多数人的生杀之权就操在我的手上。 楚留香一眼色拦住了胡铁花，不让他轻举妄动，胡铁花却还是忍不住喝道： 嘿，可是现在你的生杀之权呢，就操在我们的手上。 黑袍客说：哦。 他冷漠的目光里充满了轻蔑。胡铁花接着说： 你信不信，你信不信我们能杀你。 黑袍客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了一遍， 冷冷地说：就你们两位吗？ 胡铁花大怒： 啊，你还嫌少啊。 黑袍客说： 两位是想单打独斗，还是想一起动手啊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